七，你刚说咱们最后一个 boss 过了？ 嗯，团长，真的过了。你是没看到无敌兄的操作简直是绝了。 还行吧，今儿爆的装备不太好。 哎，没关系，过了就行，过了就行。 不可能，西之阳，凭你们的实力，就算打过了，也绝不可能这么快。 切，很快吗？还行吧。哎，狼头蒜，面对现实吧。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没什么不可能的。你赶紧带你的人好好努力去吧，我们可是要去庆祝喽！ 等等， 干嘛？ 这个无敌醉俊朗啊，是谁啊？ 我们团里的人，关你什么事儿？ 我说你们团怎么可能突然就过了空中陵墓呢？原来是找了外援呀！哟，还是 MT 呀，装备很强。靠，这都是些什么垃圾装备？ 你是在跟我说话？ 西之阳，你当我傻呢？不就是找了个外援吗？何必还专门准备了一套垃圾装备来装新手 啊？去去去，过了就是过了，哪那么多废话呀？没功夫在这儿和你耗。我们走。 走 了，好嘞， 走。 哎，等等，把情况弄清楚再走。 团长，这人是谁啊？ 五分会的。 狼头蒜，名字很可爱啊。 哼。你的名字很嚣张啊，无敌醉俊朗， 一般吧。 我肯定你不是喜之阳团的人，这种名字我不可能记不住。 是不是又怎么样呢？ 差别可大了，喜之阳团找了外援才通关，可算不上真本事。 哦，我号刚退过会，还得等几天才能加入工会。不过目前应该算是喜之阳团队的一员吧？ 当然算，绝对算，必须算。 喜之阳。他这样的外援，你今天少说也找了有两三队人吧？啊， 咱团里还有其他高手吗？我怎么没发现 啊？狼头蒜，没有就是没有，你爱信不信。 你可千万别说你们就是来了这么一个人，就把副本过掉了。 事实如此。 你，好，我倒要领教领教你有多厉害。怎么样，竞技场切磋一下？ 切磋，那感情好啊。PK 才是我的强项。 真的假的？ 当然了，你看我头顶这样的 ID， 当然能在各方面都做得毫无破绽。 哼，口气还不小，那咱们竞技场见。 没问题。 我有问题。 你有什么问题？ 我的意思是，无敌兄刚跟我们打完一个百人本，比较累。 不累不累，小意思。 你到底是哪边的？ 西之阳，你就别扫兴了，人家自己都说那些只是小意思了。 你误会了，指挥开荒团破百人副本的最终 boss 那还是挺累的。我说的小意思，是指和你切磋那一下这小意思。 你， 我刚才说过了呀 ，PK 才是我的强项。哦，对了，要不要给你找个牧师啊？ 我带个牧师，两个打你一个？ 对啊。 你，哦。你是觉得一打二就算输了，说出去也不丢人吧？啊， 你别误会，我是说真的。 你别指望我会上当，就我一个人上，对付你足够了。 我看你属性都是红的，要不要先把经验刷回来？ 哼，还想拖延时间？没那个必要。 团长，他这莫名其妙的自信到底哪来的呀？ 应该是我问你莫名其妙的自信从哪儿来的吧？ 靠！拜托你睁大眼睛看看，看清楚我的竞技场战绩再说话。 我看了呀，战局5万多次，75%的胜率，你的实力已经到头了呀。打不过的永远也打不过，打得过的呢，没准过一段时间你就打不过了。 你，竞技场速度来，我倒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 唉，无敌兄。你还真是天生玩骑士的人才啊，这仇恨拉得妥妥的。 实话实说而已，走吧，去竞技场。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蝴蝶兰原著，猫耳 FM 出品，729声工厂配音，全职高手广播剧第2季第19集。 那个无敌醉俊朗居然说老子实力到头了，他怎么知道我现在？靠！这家伙到底是谁呀？探长郎， 待会儿 PK， 你跟我一起上。 就对付个胜率才30%的菜鸟，有必要吗？ 放心，我心里有数。 玩家无敌最俊朗，玩家进入房间，徐志阳进入房间。 哎呦，徐志阳，我还以为你们不敢来了呢。 啊，还有个探爪狼，靠，狼头蒜，你还真带个牧师啊？无耻！ 放心，我不会两个打一个的。你们也再派个人上来，我们二对二好了。 不用，我自己来就行。 哎哎，别别别，吴弟兄，还是我跟你一起吧。 你来干什么呀？ 我当然是…… 别废话了，还打不打呀？ 打！吴弟兄，你放心，我一定看好你的血。 都行，我无所谓。 很好，那我就开始了。 嗯，开始吧。 战斗即将开始。 呀！喜之阳，受死吧！哎！ 先快速解决喜之阳这个牧师，再来慢慢收拾这个无罪俊狼。 老孙，来帮忙啊！ 什么？靠！这无敌罪俊狼居然跟我一样先杀牧师！ 哼，看起来准备受死的是你们的牧师啊！ 喜之阳，你别得意，我先解决他，再回来收拾你。探爪狼，我来了！哎呦， 哎，船长，你快快快点，打断他呀！ 我再打！靠！这家伙怎么都不防御的，看不起老子吗？不还手是吧？那我就直接干掉你好了！ 打掉一半的血了。 船长，你要傻战到什么时候？给我加血啊！ 哦，来了！ 妈的，刚打下去的血被加起来了。这家伙虽然没还手，可我每个大招都被那巧妙的闪开了。这么拖下去不妙啊！ 靠，你会不会 PK 呀？以为是 PVE 站桩踢帽子吗？你怎么不还手啊？啊？ 有什么问题吗？ 狼头蒜，你他妈别废话了，快救我呀！ 老子再打，再坚持一下。 你来不及了。 靠！ 好了，牧师解决了。狼头蒜，接下来该你了。 等等， 怎么打不过就想耍赖吗？ 谁他妈耍赖了？我认输，不打了。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您已离开战斗区域，本场战斗将自动判定为失败。 团长，干嘛认输啊？ 看不出这人还真挺厉害，我出招的套路全被他看穿了，硬是扛着我的伤害强杀探爪狼。他妈失策， 他都能杀咱们牧师，团长你肯定也没问题啊。 对啊， 一个个说的容易，没看到我刚刚靠着装备优势才勉强打掉他一半的血吗？哎，算了算了算了，走吧，别在这丢人了。 团长，你俩是同职业，他太熟悉骑士的打法了，换个人上，肯定不可能是这样的。 对对对， 对呀，我就说，这家伙怎么总能看穿我的手法？原来 团长，让我试试吧。 嗯， 行，你去试试。 无敌最俊朗，你敢跟我打一场吗？ 看我刚才这一场，你还想跟我打？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怎么，侥幸赢了一场就想跑啊？ 你是不是觉得刚才这场我打得平淡无奇，赢得很不漂亮？ 不错，如果是我， 如果是你，结果也会是一样。 这那就难呀，还是刚才那样，二v二， 我跟你一起。 行吧。最后一次哦，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了， 嗯，开始吧。 战斗即将开始。荣耀， 又赢了！哎，怎么样，狼头蒜，服气了吧？你们五分会的人实力不行啊！ 靠，说什么呢？这次我来。 来什么来？还嫌不够丢人吗？ 团长， 看不出人家请的是高手吗？我们走。 我这这 这这行吧。 玩家狼头蒜，探爪狼退出房间。 哎， 吴迪兄真厉害啊！哎，这两把我都没怎么动手哎。 我早就说过了嘛 ，PK 才是我的强项。 是的，是的，是的。 那再没什么事儿的话，那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啊，哦，好的，辛苦了啊。对了，以兄弟你的水平，加入咱们霸气雄图以后，肯定很快就能进精英团的。到时候可别忘了我们喜之阳这小团队啊。 那不能。行，我先下了。 哎，好。 您的好友无敌醉俊朗已下线。 还真是说下就下呀。哎呀，像这样的高手要是能在我们团多待一段时间，那我们的副本进度可就……哎，还是少做梦了，这种高手哪能轮得到我们呀？还是先去跟总会长汇报吧。 严兄，起这么早，昨天你那个副本刷的怎么样啊？ 过了呗。 那些家伙有什么表示？ 大概是五体投地吧。 你低调点能死啊？你现在可是卧底，卧底呀！ 我已经很低调了。 你是我见过最不低调的卧底了。哎，你怎么开了两台电脑？ 早上我看霸图那个团的人都还没有上线，就把无敌醉俊朗的号挂你那儿了。我正好给驱魔校这号练练级。 哦。哎，叶兄，那个叫喜之阳的发消息来了。 好，我来看看。 无敌兄，你这会儿有空吗？ 有啊，怎么？ 我们总会长想见见你，正好刀锋峡谷的野兔 BOSS 刷新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一起去？ 抢 BOSS？ 行啊，我马上来。 哎，好，那我们现在茂山城集合，我等你。 好。 你这卧底进度也太快了吧，人家卧底都是三年又三年，你混了这两三天就让你跟着抢七十级的野兔 BOSS 了，他们的警惕性也太差了吧。 那我也没想到竟然这么顺利。 那你赶紧过去。 嗯。哎呦，这么多人啊，都是在等我的，真不好意思。 没有没有，我们还在集合呢。 喜之阳，这就是你说那高手啊？ 对啊。吴迪兄，这是咱们四分会的第一骑士飞扬。 哦，你好。 哼，吴迪醉俊了，名字有点意思。我以前认识一个叫吴迪醉寂寞的，好久没见了，可能真的寂寞去了。 哦，那他什么职业？ 太久没见，早忘了。 哦，这样。 你 啊，吴迪兄，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游风殿是咱们霸气雄图工会的总会长。 早听说兄弟你技术了得，今天总算是见着了。 你听到的传言货真价实。 那是那是。对了兄弟，你暂时加不进工会，没办法用弓弦度换装备，我这正好准备了一身，你先拿着凑合一下吧。 玩家游风殿向您发出交易申请，是否同意？ 行，那我这几件就麻烦会长，待我先捐给工会吧。 交易成功。 啊？兄弟这身装备真是…… 五弟兄，捐也应该捐到我这儿啊，你怎么说也算是我们四分会的人啊。会长，你给我吧。 嗯。 哦，那也行。 事不宜迟，那我们这就去刀锋峡谷吧。 好。 这不是百花谷的花开会长吗？来得挺快呀。 哼，你们轮回也不差呀，最近真是哪个 boss 都少不了三界会长你啊。 既然这会儿就咱们两家， 会长， 不如 霸气雄图的人来了。 靠，哟，这么多人啊。 嗯，这人谁呀？居然和蒋游这个会长站在一起，名字还这么一言难尽，该不会是霸图派了职业选手来吧？ 蒋游，你旁边这位是？ 这位是 我啊，我今儿路过了一高手，看这里热闹，过来帮帮手。哎，你们全耗这儿？哎，一会儿别的地图再刷 BOSS， 你们还杀不杀了？ BOSS 在哪儿呢？赶紧开始啊！ 不是你干嘛？ 哎，别动！ 这个无敌醉俊朗对勾魂强野兔 BOSS 的事儿这么了解？ 看什么？ 对自己的身份又掩饰得很随意。 刚才站在那儿看不到， 还真有可能就是职业选手。 对了。抢刀锋剑客这个 boss， 骑士是关键。霸图的骑士，难道是郑成峰？ 大家都注意了，这个无敌醉俊郎很有可能是职业选手，不要让他接近 BOSS。 靠，霸气凶徒居然找职业选手，太卑鄙了。 那咱们干脆就先灭了他。 没错，那个无敌醉俊郎快走开，有什么好看的？ 看看也不行啊，这不还没动手呢吗？ 少废话，兄弟们先干掉他 啊！ 是。 你们会想干什么？ 靠，打架是吧？敢动我霸气熊头的人， 有本事别放阴招啊！当百花果好欺负是不是？ 谁他妈放阴招了？ 谁他妈打我？ 怎么混战起来了？小心那个无敌醉俊郎趁乱跑了。 他人呢？是不是已经被干掉了？ 快去看看 BOSS 那边。 不好了，会长，霸气熊头和百花果都派人去偷 BOSS 了。 靠！ 都跟上啊，咱们得快点。 无敌兄，咱们这个团大都是牧师，偷 BOSS 有没有问题？ 我先试试，不一定能成，说不定百花谷和轮回也派人来偷了。 好的，那我也再安排点人过来，尽量掩护配合你。 嗯。 BOSS 在那儿， 都往后退点，等 MT 去拉 BOSS。 好。好， 那我去开怪。 靠，他们两家果然也派了骑士。 怎么跳出来又都突然不动了？ 他自己挑衅的强兽效果被覆盖，都想等着自己最后出手，优势更大呗。 那我们…… 哎，我说啊，你们都不开 BOSS， 那我就不客气了。 哎，无敌熊抢到 BOSS 了，大家上啊！ 注意给我加血。 好。小心，百花那边有个弹药师冲来了， 快退后！ 哎呦，快点来！ 都别乱，牧师快加血啊！都愣着干嘛？ 牧师都快死了！ 靠，怎么可能？一个人能干掉我们十几号人？这抢花鸣人是谁啊？ 他的目标是个牧师，所有人都先去掩护治疗。 无敌兄，要不然你先撤退吧，等志愿团的牧师过来，我们再。 BOSS 也追上来了！ 不用管我。 不用管你，那死吧。 骑士好厉害，被击中了还能使出弧线冲锋。 哇，抢花鸣人躲开了， 哇，这都躲开了。 对啊，真 厉害。快看，那骑士又有弧线冲锋了。 哇靠，这次是空弧。 挺厉害，但你起跳高度还不够，看你怎么躲我这记手雷。 哎，不好，我弟兄要被击中了。 英勇跳跃， 你谁啊？ 无敌醉俊郎。 靠，这俩人好厉害啊。 就是那个浅花鸣人手速也太快了吧，操作太炫了， 但好像都没打中啊。 哎，快看，无敌醉俊郎追上去了。 喂，你怎么跑来了？ 哎，我靠，浅花鸣人要放大招了。 操作是繁花陷阱？ 怎么可能？这弹药师难道是 张家乐？他是张家乐。 终于死了！ 真的是张家乐！ 队 长，你回来了！ 真的是队长吗？ 先抢 BOSS。 好。队长小心！这个无敌巨巨的居然偷袭！ 太卑鄙了！ 靠！你早就被复活了，烫着装死都转身呢。哎，虽然虐菜很爽，但你也不至于要这样来找优越感吧？你没差到这种地步。哎， 靠！ 这年 这是谁啊？ 喂， 之前就说的好像认识我一样。 不是，你难道真的就准备这样离开？ 这该不会是 在网游里来虐菜啊？ 你是谁？ 你说我是谁？哎呦，还跳出攻击范围！你别想跑，让我来好好修理你。靠！ 这家伙肯定是叶秋。 喂，真以为到了网游就可以横行无忌了吗？ 无敌兄，二团支援到了。 好，牧师都给我加血。 好，来了。 好了，血加满了，现在可以好好收拾你了。 靠，这还怎么打？先撤。 又跑？哎，你那装备加了多少移动啊？跑这么快？ 烦不烦？ 你说，你干嘛这么认真啊？ 我看你也不怎么放松啊。 那必须的。我是在重组战队杀回联盟，当然要认真了。哎，我这可是在办正经事儿，你要虐菜找优越感换哪不行？ 赶紧假装掉线。 你刚才不是说虐菜没有优越感吗？我看虐虐你还是不错的。 我不是说了吗？我在办正经事儿，没工夫陪你瞎闹。 正经事儿，你还不打算放弃吗？ 我为什么要放弃？ 该有的，你不用有过了。你在执着什么？ 冠军这种东西，我没听说过会有人嫌多的。 还想夺冠？ 你知道吧，夺冠的感觉是会让人上瘾的。我真的有些怀念这种感觉。我忘了，你没拿过冠军。 退都退了，还说这些干什么？ 我完全不觉得自己已经到了退出的时候，只要还有一线的机会，我就永远不会退出，哪怕多一点也好。 大哥，你现在也再退一桌好不好？ 奋斗并不只是局限于职业联盟中啊，这里也同样是荣耀，这才是我们真正最开始的地方。 你。 吴迪兄， 我们来帮你， 都冲过去 干掉那个吊药师。 好， 你看看 刀子百货没人是不是？不是，都给队长加血。 快，我们都拼了。 哎，你的血也加满了，又要重头了。 这么打有意思吗？ 看哪边的牧师先耗光法力啊。 无耻，不能跟这家伙这么耗下去，先甩开他。 哎，你又跑，不要总是这么随便就放弃啊。 一会儿再回来收拾你。 叶秋，这个浅花迷人，他可是绝对大神级的人物啊，怎么会在这儿啊？ 老板，你知道他是谁啊？ 废话，我好歹也是资深荣耀玩家，这操作这打法，一看就是百花上赛季末刚退役的队长张家乐啊。 不错不错，好眼光。 哎，你跑到霸气雄图卧底，原来就是为了这个吗？ 哪个呀？ 张家乐，我看论坛上说他六年拿了三个亚军，运气太差，心态崩了才突然退役的。 运气太差这一点倒是没说错。 那你是不是知道他打算复出，特意找他来的？ 我为了找到百花战队退役的张家乐，跑到霸气雄图公会来当卧底。而你给我分析一下这当中的逻辑关系。 哎，不是吗？ 当然不是了，这纯属巧合呀。我知道他在这儿，我还会穿这一身破装备来抢 boss， 不是找死吗？ 难道你打不过他？ 你没看到我刚才已经挂过一次了吗？ 我以为那是你卑鄙的战术，故意等张家乐转身的时候偷袭。 哪有这样的战术啊？满级角色死了再复活，经验不刷回去的话会扣属性的。 哦，对。哎，那这么说来，他待会儿又回来的话，你不是更打不过了？ 抢野兔 boss， 又不是竞技场 PK。战术才是最重要的。 你的意思是，哎 ，boss 好像被拉走了。 放心，走不了。会长 ，boss 那边现在什么情况？ 我们的人刚才被那个浅花迷人给打散了，轮回的人趁机把 boss 仇恨给抢走了。吴弟兄，接下来怎么办？ 当然是去把 boss 抢回来啊，把咱们这儿的骑士和牧师直接提出来，和我组个团。 没问题，所有骑士和牧师都进无敌醉俊朗的团。 啊，不是吧？ 啊，哦，好。 无敌兄，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很简单，待会儿牧师跟我一起把 boss 周围的人都清掉，替咱按我指示挑衅接 boss。 你没看到 boss 那边好几十号人吗？你一个人到我们第一天玩荣耀。 无敌兄，你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好吧，待会儿我会先用牺牲吼叫群嘲，然后用风暴反击吸收伤害，再接英勇跳跃把伤害一次性都反弹回去。牧师看好我的血量，其他人注意给没反弹死的补刀。 会长， 所有骑士按照我的指示 放挑衅， 咱们接力。 该不会是？ 我心里有数。 大家明白了吗？ 不用管。 哦， 不是，人家工会的骑士又不是死的，你用挑衅对方也用，到最后还不是僵持在那儿啊？ 就是， 所以说要听我的指示啊。 你所有人待会儿听无敌醉俊朗的指示。这个 boss 我们一定要拿下！ 哎，这既然会长都这么说了， 我准备好了。 得嘞，没问题。 那大家都跟紧了啊，我上了。 好。 无敌醉俊朗冲过来了， 拦下他！ 好，牺牲吼叫！打呀！ 救命啊！小心风暴反击！ 快退后！ 我们这么多人，赶紧干掉他！ 牧 我加好血量。 哼！靠！他怎么还没死啊？ 屋里的人怎么给秒杀了？ 几十个人啊！怎么可能？ 太挂了吧！ 靠！先蹲后。 二 T， 准备挑衅 BOSS 接仇恨。 好。 浅花迷人又来了， 二 T 拉稳 BOSS， 其他 T 待会儿听我指示，轮流挑衅浅花迷人，强制切换他的攻击目标，打断攻击节奏。 好， 不是放弃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我可没有放弃。 保护队长， 干掉霸气凶徒的。 队长，我给你加血。我 三 T 开挑衅。啊！ 靠！你跟我玩这招？ 所有远程集火浅花迷人，灭了他。四 T， 等信准备， 开！靠，有完没完？白花谷呢？随便来个人给我上个专注，别再让他们挑衅我了。 好， 来不及了。 靠！队长， 好了好了，他已经死掉了，你们别往我这儿冲了，赶紧去打 BOSS 才是正经事儿。 靠，还打什么 BOSS 呀？干掉无敌最近啊！ 干掉他！ 是 是。 哎，我说你们冷静点。 BOSS 怎么又被霸气凶徒抢走了？ 无敌醉俊朗又来了，靠近 BOSS 的人都被他带着一群牧师给拦下了。 他就一个人，灭了你们几十个人，你当我第一天玩荣耀？ 不是，会长，他每次都是用诚实的风暴反击吸收咱们所有的伤害，然后又用公正的英勇跳跃一次性反弹出来，所以就…… 啊，这怎么可能？ 是真的，会长。那就这样。 靠，百花谷的人也没抢到仇恨。 他们早就没打 BOSS 了，一个个像疯了一样的往无敌醉巨狼那冲。 会长，这 BOSS 我们 算了， BOSS 马上就封血了，估计也抢不到了。我们先撤，让百花谷的人和他们继续耗吧。 好， 好。哎，您百花谷的有完没完啊？干脆一起上好了。我说累不累啊？别瞎折腾了， BOSS 都要倒了，赶紧散了吧。 别太嚣张了，队长回来有你好看的。 这么久都没回来，当然是下线了。 啊，队长下线了。 怎么下线了呀？ 队长，那我们还打什么呀？ 真的不回来了。 这位兄弟，听你的语气，你似乎和浅花迷人很熟啊。 你是？ 这是我们百花谷的会长。 哦，怎么你一个会长都没有家人好友吗？居然来问我，这人缘不行啊。 你 怎么样？还要继续和我打吗？ 无敌醉俊朗，我记住你了。我们走。 好。 哎，这就走了 ？BOSS 马上就死了，你们不留下来看看掉落啊？ 哼，无敌兄，周围轮回的人也都撤走了。 回去打 BOSS 吧。 好。 之门的瞬间，诸神的诅咒由我破灭于眼前，而谁将超越这副生死的极限，也与无边唯有我能量出地界，命运由我呼喊，要肩负谁的未来，新的王朝敢与荣耀顶端，只不朽英雄，英雄不孤单，每个名字都是盛世最大的光环。 将岁月握紧无坚不摧的双拳，我从来不懂诸如后退概念，用商业点燃掌中深深的火焰。 这面，万千人中妙传，谁叫外灼热灵魂，要去下最远长，不惧无畏的眼神，莫笑我杀回尘土浩瀚，披挂一把九三斗破河山，又何必傲慢，何必有遗憾，不过是从头再涅槃，谁最后与我殊死一战，新的王朝难与荣耀停断，只不朽英雄，英雄不孤单，每个名字都是盛世最大的狂欢。水哥